朝鲜劳动党委员长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，在主体的最高圣地锦绣山太阳宫，同贡献于对千方百计的加强主体朝鲜国防力量具有重大意义的火星10地底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成功的成员一起合影留念。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满面笑容向热烈欢呼的参加者挥手还礼，表示了亲切的问候。金正恩同志表示祝贺全体有功者成功进行地底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，从而再次证明党的决心就是朝鲜的实践这条真理，给了我国军民以必胜的信心，给了敌对势力以极大恐怖，并同他们合影留念。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，国防科学部门的科技人员、工人和干部将拥护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思想和精神，高举必胜的宝剑、自强力第一主义旗帜，在国防科研和军火生产中创造新的奇迹，掀起革新。